第一问题。 第一条问题。 每次打坐时，都听住星空长老。哎呀，不要，那个不对。我什么都不算，要念法，不要念星空长老。星空长老笨笨的啦。以净土法门修无量心，哦，这个一定要念的可当，这样是否会影响常修的进度？保持正念、正见，就是内心不要做任何批判。听见别人的批判，自己就起烦恼，该如何修？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如何修？用道理修。 用道理去修啊？ 不用道理修，那就，我们知道是无明，知道是无明，那就是有明。 不用道理修，我们就不知道无明是明。 我们这一次特别学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大乘起信论都是讲这个道理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无明，不知道有无明。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无明，不知道有无明。 有无明，不知道无明，那这是再是障碍。 有无明，不知道无明，这个才是障碍。 有无明知道是无明，那就是处理障碍。 有无明知道是无明，那就是处理障碍了。 其实天主教、基督教都有这个道理。 天主教、基督教都有这个道理。 有批判，所以我们也被批判。没有批判，那我们也就不会有被批判， 有批判我才会被人批判的。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批评人，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习气。 我们批评人是因为过去的习气。 所以宗教所有的人的宗教就是教我们不要批评他，要批评自己。 所有真的宗教就是教我们不要批评他，要批评自己。 要批评自己的无明。 要批评自己的无明。 无明，批评自己的无明就是学明。 批评自己的无明就是学明。 我们都有不好的习气，没有例外。 我们都有不好的习气，没有例外。 所以我们都不是佛。 所以我们都不是佛。 我们都是道友，因为我们是学佛。 我们都是道友，因为我们学佛。 有道友，所以要在心里面保护这个道理。 有道友，所以心里面保护这个道理。 批评他，如果我们知道对是我们的不好的习气，那就是明。 批评人家，如果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习气，那这个就是明了。 如果批评他，我们不知道是我们的以前的不好的习气，那这个就是无明。 如果批评人家，我们不知道是自己以前的习气，这个就是无明。 我们的第一问题就解决了，希望如此。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希望如此。 而且也不要靠人，要靠法。 而且不要靠人，要靠法。 这也是我们所学的道理。 这个也是我们所学的道理。 人无法 表达法，因为人很浅，法很深， 人冇办法表达法，因为人好浅，法好深。 所以，我们有善知识，这是也是方便。 所以我哋有善知识呢，亦都系方便。 所有的善知识的善知识就是佛。 所有善知识嘅善知识就系佛啦。 所以，我们是为这个道理，那就，不会误会。 我哋思维呢个道理就唔会误会啦。 OK， 那现在如何让心定下来？如何观想？ 如何让心定下来？如何观想？ 那这个内容我们要参考《大圣起信论》，讲很简单，而且很清楚。 这个内容我哋参考《大圣起信论》，讲得好清楚简单。 定，中文叫做止。 定，中文叫止。 止就是止所有的不善法。 止就是止所有不善法。 止不善法就是入修行。 止不善法就是入修行。 第一步最重要的步就是，止不善法。 第一步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止这个不善法。 来了解不善法，要了解善法，善法是靠不善法，不善法是靠善法。 要了解不善法，就要了解善法，善法是靠不善法，不善法是靠善法。 这就是观想。 这个就是观想。 所有的善法包括在道理里面。 所有的善法是包括在道理里面。 道理就是，发生。 道理就是发生。 依照汉传佛教，我们的发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依照佛教咧，我哋嘅发生就我哋嘅如来藏。 如来藏有无量无量功德。 如来藏有无量无量功德。 我们因为过去的不好习惯，我们也有无量无量不好的习惯。 我哋因为过去嘅不好习惯，我哋都有无量嘅不好习惯。 观我们的不好的习惯，就是观法，观法也是观我们的不好的习惯。 观法就系观我哋唔好嘅习惯。 那这样我们可以观想。 咁样我哋就可以观想啦。 观想就是了解因缘。 观想就是了解因缘。 大圣起信论讲特别清楚。 大圣起信论讲特别清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佛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核心。 就是缘起法。 就是缘起法。 佛法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佛法。 我们自己就是佛法。 我们自己就是佛法。 这个很难了解。 这个很难了解。 因为很难了解，多半人不相信佛法。 因为很难了解，所以大部分人不相信佛法。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看不到，我们自己就是佛法，我们佛法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不好的习惯也是佛法，因为因跟法不相应，就果怎么可以跟法相应？ 我们不好的习惯都是佛法，因为因不跟佛法相应，果怎么会跟佛法相应？ 那这就是佛法的核心。 这个就是佛法的核心了。 阿弥陀佛。常以进度是一是二，那学佛法应该了解不一，不一。 学佛法应该了解不一不二。 进度跟佛法不是完全一，因为我们不是进度。 正统和佛法不是完全一，因为我们不是完全在正统。 因为也不是 不一，因为如果是不一，那我们怎么跟佛法相应？ 亦都唔系完全二嘅，如果唔系，我哋点样同佛法相应？ 所以佛所教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不一不一。 所以佛所教最重要道理就系不一不二啦。 阿弥陀佛，修常念佛，如何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结合？ 修禅念佛点样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结合？ 那第一要闻所成智慧， 第一要闻所成智慧。 要了解什么是禅，什么是念佛， 要了解咩系禅，咩系念佛。 汉传佛教就是北和，这是禅，汉传佛教的德书， 汉 我 传。 有，我开始学佛法，我先有到日本，在日本他们分很清楚，禅跟念佛是完全不同样的修行，在日本。 咁啊，喺日本左右就話呢個念佛同修禅係完全唔一樣嘅修行嚟嘅。 你念佛，你就是，不学，那个临在所得那个临知跟躁动，你就是念佛， 你念佛，你就係唔學呢個林濟啊、躁動啊嗰啲。 你就是学空安还是学魔招，你就是不念佛。 系啦，你就系修禅，你就系学呢个密照，你就唔系念佛啦。 汉传佛教很特别， 汉传佛教好特别。 禅跟念佛没有什么矛盾， 禅同埋念佛冇咩矛盾。 因为禅也是心，念佛也是心， 咁啊，禅亦都系心，念佛亦都系心。 心跟心没有什么矛盾， 心同心冇矛盾， 禅也是定，念佛也是定。 禅亦都系定，念佛亦都系定。 所以，你这样了解，再了解什么是真的发菩提心。 咁你咁样了解就了解咩叫真正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我跟一切众生，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发菩提心就是我同一切众生冇咩差别， 这个很难。 呢个好难。 禅跟念佛就是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别的。 禅同念佛就系方便嚟了解呢个道理，唔系其他。 念佛就是定，禅也是定。 念佛就系定，禅亦都系定。 定梵文叫做三昧， 定喺梵文叫三昧。 所以以前的大德没有翻译，因为很难翻译。 以前嘅大德冇翻譯到，因為好難翻譯。 在印度哲学、印度思想，三昧的意思是跟道相应。 喺呢個印度咧，就係三昧咧，從道相應嘅。 你有三昧，你就有道；你没有三昧，你就没有道。 你有三昧就有道啦，冇道就冇三昧啦。 所以这个意思不容易了解，所以他们没有翻译。 呢個意思唔容易了解啊，所以佢哋冇翻譯。 你可以定，不过不一定是三昧。 你 你 可 有 以， 三昧，那一定可以定。 你有三昧，你就一定可以定啊，有定一定系三昧。 而且你定有智慧，你定不一定有智慧。 而且你三昧就有智慧啦，定唔一定有智慧。 我定在做什么事情，不一定有智慧。 定系做咩事情，一定有智慧。 我定在任何的事情，如果有正念，才会有智慧。 我定喺任何嘅事情，如果有正念，先至有智慧。 那个老鼠，它很定在抓那个，在猫很定在抓老鼠， 呢个猫系喺度好定咁捉老鼠。 这不算三昧。 呢个唔算三昧。 佛定 在是为我们众生，是为自己，没有什么差别，这个算三昧。 佛定喺度思维自己同众生冇咩差别，呢、这个就算三昧。 因为三昧佛有解脱， 因为三昧佛就解脱。 依照印度哲学，不管你们是修哪一个，印度哲学派，三昧就是解脱的动力词，解脱就是三昧。 根據印度哲學啦，無論係邊個派咧，咁你三昧嘅同義詞就係有解脱啦。 佛教、印度教、吉那教，所有的本来印度的宗教都是靠这个道理。 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本来印度嘅宗教都係靠呢個道理。 三昧就是道，道就是三昧。 三昧就係道，道就係三昧。 以前的中国大德讲道，就是讲这个道理。 以前中国嘅大德讲道就系讲呢个道理。 这样在中国哲学。很深，不然，就变成理论而已。 咁样中国嘅哲学道理就好深啦，如果唔系就变成净系理论。 那依照这个道理就要结合， 依照呢个道理就结合。 道就是三昧，三昧就是道， 道就系三昧，三昧就系道。 所有的法门就是三昧的法门。 所有嘅法门就系三昧嘅法门。 三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三昧。 三昧就系智慧，智慧就系三昧。 禅宗、净土宗都是讲这个道理， 禅宗、净土宗都系讲呢个道理， 没有不一样。 冇 唔一样。 阿弥陀佛。I ask this question on behalf of my husband. How to deal with identity crisis after retirement and staying in Hong Kong as a Westerner. 我也算 Westerner 长得算系西方人。 那虽然我是 Westerner，还是那个佛法有利于我，所以连在香港我散乱，我就知道我有散乱。我没有散乱，我也知道有散乱，有没有散乱。 长老虽然系西方人啦，咁佛法都有利益到佢，佢有散乱就知散乱，冇散乱就知冇散乱。 那这样佛法有利于我哈？ 咁佛法就利益到长老啦。 因为佛法有利于我，我敢教你们，不然我不敢。 因为佛法利益到长老，长老就教大家啦。如果唔系就唔敢啦。 所以道理很简单，我心善乱，我知道心善乱；心不善乱，我知道心不善乱。 所以道理好简单，心散乱知道散乱，心唔散乱知道唔散乱。 我这样修呢，心才能够定下来。 咁样修个心先可以定落嚟。 心定下来是很长的过程。 心定落嚟系一个好长嘅过程。 我还是会常常散乱。 咁长老亦都会成日散乱。 不过我散乱的时候，我知道有散乱。 但系长老散乱嘅时候，知道有散乱。 阿弥陀佛。听说真正的观是要入了定，之后，对不起，我看慢慢，入了定之后的观才是真正的观，请问对吗？ 听讲真正嘅观系入咗定之后嘅观咧，先系真正嘅观，咁系咪啱嘅咧？ 了解佛法，一定要了解佛所常常讲的道理。 了解佛法，了解佛所讲嘅道理。 什么道理？ 咩 道理咧？ 有定的心，samahitam cittam yathabhutam passati，有定的心才能够入实观，没有定的心就 不能够如实观。 有定的心才可以如实观，没有定的心就不能够如实观。 如实观就是条件因缘就是定。 如实观的因缘条件就是定了。 那如果你只有定，不算，不能够说你有观。 只有定呢，不能够说你有观。 如果你有观，那不一定叫做你有定。 如果你有观，一定叫做你有定。 你要配合定跟观，再算你有配合跟真的智慧。 你要定同观配合，咁先至可以叫做同智慧有配合。 不过定的智慧跟观的智慧不一定可以不一定相应， 但是定的智慧和观的智慧不一定相应。 我们学佛法就渐渐可以相应， 我们学佛法就渐渐可以相应。 他们相应那才算解脱的智慧，如果不相应那不算解脱的智慧。 他们相应才是解脱的智慧，如果不相应就不是解脱的智慧。 那刚才我有讲过大乘起信论的道理， 刚才最后有讲大乘起信论的道理， 怎么入那个定的法门， 怎么入定的法门， 就是有不善法，你就指所有的不善法。 如果有不善法，那就指所有的不善法。 你不能够这样做，如果没有定，不可能。 你如果没有定就不可能这样做了。 那观就是如果心有动， 观呢就是如果心有欲， 那你知道心动有因缘，心不动那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因缘，心动再有因缘，心佛陀的心不动，所以佛陀的心它超越所有的业。我们的心动，所以有业；有业，所以有因缘。 我哋个心喐，我哋就知道因缘啦。咁佛陀个心唔喐咧，就系因为佢超越所有嘅因缘啦。咁我哋个心喐系因为有业有因缘，佢就喐啦。 了解那些因缘就是观。 了解嗰啲因缘就系观。 那你有观？ 你有观。 你这样修。 你咁样修。 定跟观渐渐可以合起来， 定和观渐渐可以合起来。 那如果你能够合起来的话， 如果你能够合起来的话呢， 那你就变成禅师， 那你就变成禅师了。 如果不能够合起来，你就学禅，不过不是禅师。 如果不能够合起来，那你学禅，那你就不是禅师了。 汉传佛教一直讲这个意思， 汉传佛教就一直讲这个意思。 有修行的人， 有修行的人， 好像我在台湾有机会就跟圣严法师在一起，法鼓山圣严法师， 总有跟圣严法师住过在一起。 他是真的禅师， 他是真的禅师， 不过他一直说我不是禅师， 但是他一直说他不是禅师。 他是真的禅师，不过他说我不是禅师。 他是真的禅师，但他一直说自己不是禅师。 那知道我们不是禅师，那就变成真的禅师。 知道我们不是禅师，就变成真的禅师。 厉害， 厉害。 那我们大概要结束，不然我们一直继续讲。 那我们要结束了，如果不是就一路讲。 明天再继续讲。现在是七号，依照我是 Westerner， 依照 Westerner 的看法，七号很吉祥。 现在是七号，依照西方人的看法，七号吉祥。 中国人的看法不一定吉祥。 中国人的看法不一定吉祥。 中国人的看法八比较吉祥。 八比较吉祥。 所以我们加一个问题。 我们加多一个问题先。 观呼吸阿那巴念。 以此地能成空有初禅二禅三禅到四禅吗？如何知道自己到达第几禅定？ 观呼吸收安波念能够成功收到一二三四禅吗？你点知自己是第几禅定？ 那很简单， 很简单， 你有禅定你就可以观心， 你有禅定你就可以观心了。 这个心是什么心？ 这个心是什么心？ 这是无间过去的心， 这个是无间过去的心。 心看不到自己， 心看不到自己， 不过你有禅定你可以观无间过去的心。 但是你有禅定你可以观无间过去的心。 在哪里看？ 在哪里看呢？ 就是在你的阿赖耶，你的有分心， 就是在你的阿赖耶有分心那里看。 在你的有分心，在你的阿赖耶就出现你所用的方便来入定。 那你在你的方便里面，那你就会出现阿赖耶和有分心。 在禅定里面，所缘不改变，受不改变，所以心也不改变。 咁喺禅定入边，所缘唔改变，心唔改变，感受唔改变，心亦都唔改变。 因为所缘不改变，受不改变，心不改变，所以你能够入定。 因为所缘唔改变，受唔改变，心唔改变，所以你能够入定。 你有入定以后，你的境界跟你的心能够融化，变成一体。 你入定之后，你嘅境界同你嘅心可以融为一体，融化。 这种经验叫做一生。一生的境界， 这种境界叫做 Manomaya Kaya， 心一境性， 一生，一就是意识的，没有错，你知道， 对，是的，就是心一境性 ，Manomaya Kaya，这是禅定的好处， 这个是禅定的好处。 你入禅定以后，不是说你有把握禅定， 你入禅定之后，唔系话你把握咗禅定。 入定以后，还是心会有一点点散乱。 入定之后，心仍然会有一点点散乱。 还是不动样的手，不动样的心，不动样的相，还是会出现。 仍然有唔同样嘅受，唔同样嘅心相会出现。 不过因为你的心已经有融化，跟你的境界在一起。所以你就继续在你的境界， 但因为你的心已经跟境界融为一体，那你就继续在这个境界。 因为你有入第一禅定，你能够观心， 因为你入了第一禅定，所以你可以观心， 所以在你所观心，你能够分别五种禅智，五种禅智就是第一禅定的因缘。 咁你观心就可以分别五种禅智啦。咁呢个就系第一禅定嘅因缘。 就是熏、摄、喜、乐、已经心。 咁就系沉智、喜乐、心一境性。 因为他们是第一禅定的因缘，所以可以看到很清楚。 因为佢哋系第一禅定嘅因缘，所以可以睇得好清楚。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在无常的过程， 咁你都可以见到佢哋仍然喺无常嘅过程。 所以这样你也学，就是佛学的学，你也学禅定，不是解脱，解脱不是禅定，不过禅定只是解脱的方便而已。 咁你都学到啦，咁呢个系佛学嘅学啦。禅定就唔系解脱，解脱就唔系禅定，禅定只不过系解脱嘅方便。 那现在我们有得到八，依照中国看法很吉祥，那我们就定在这里，到这里为止。 咁我哋就去到第八条咧，就到此为止啦。而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回向。 咁我哋回向。 可以一起诵最简单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空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明天见。 阿弥陀佛。 请，如果有